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一真演唱的《谢谢老师》，戴玉祥带出的《那就是我》，周浩演唱的《 哦，东北风。 Thank you.

哦，今天又留给南海的姑娘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。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欢迎回来，回到我们的音乐在旅途下半时段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李双江演唱的《黄杨扁担》。 黄个羊扁扁担软溜溜，那么结果呀好的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，哎结呀结呀下溜粥嘞嘛哥呀好的呀，结呀结呀下溜粥嘞嘛哥呀哈利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了嘛，结个呀哈利呀，溜粥的姑娘会梳头，哎结呀结呀会梳头嘞嘛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会梳头嘞嘛哥呀哈利呀。结束一个盘龙钻儿，那么结个呀哈利呀，二结束一个茶花妞妞，结呀结呀茶花妞嘞嘛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茶花妞嘞嘛哥呀哈利呀。只有三结嘛数得巧，那么结个呀哈利呀，数一个狮子滚绣球，哎结呀结呀滚绣球嘞嘛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滚绣球嘞嘛哥呀哈利呀，哎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崔福顺演唱的《花泥之歌》，宋祖英演唱的《飞》，程琳带出的《会不会太可惜》。

的心上，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。哎呀呀啦你妈给阿妈，哎呀呀啦你妈给阿妈。 望见流云，你就飞进